阿弥陀佛。我们先更正一个地方哈，这个上次讲19的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五项有一个信言具足。那么讲到信言具足的因，他说所言成谛，亦不好习，乖离粗犷，不相应语。这个地方，我上次讲的时候呢，把这个乖离看成了称离。所以那我解释的时候就是说趁机来离间别人。那其实就是乖离，乖就是相违背的意思。就说你让他们的意见相违背，然后让他们分离，叫乖离。所以这边大家更正一下。更正了哈。好，那么请翻到讲义九的第四页。今天要讲的就是27种成熟方便的第五项。从这边开始讲。五者，出发处者，为其最初于可厌法，生生厌离，于能成败，真实理义，如实了之，有圣功德，而创去入，名出发处。这个是第五项的成熟方便。出发处者，依照这个顿轮记呢，窥基法师的解释，就是指出发心的人。那他指的这个出发心的人呢，就是凡位的出发处。就是凡夫里头出发心的人。那么师父在这边解释呢，是出得无生法忍的人，那就是圣位的出发处。圣位的出发处。未及最初于可厌法，生生厌离。什么是可厌法？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众苦啊，各种的苦，苦地，就是可厌法。还有极地呢，是苦地的因，也是可厌法。所以我们这个杂染的生命体跟我们所依止的这个气世间呢，都是令人厌恶的。生生厌离，对可厌法它不是普通的厌离，它是生生的厌离。那么这样子讲呢，就应该是他经过了学习，学习以后呢，观察了一段时间以后累积的话呢，才能够生生厌离，才能生生厌离。那么这个厌离心呢，厌离心是声闻跟菩萨都要有的。我们通常讲说菩萨有大悲心，但是菩萨呢也有厌离心。菩萨也有厌离心，而且菩萨的厌离心是照这个瑜伽师地论讲是百千万倍胜于声闻厌离这个三界的。所以是生生厌离，为其最初于可厌法，生生厌离。这个最初呢，就是对这个世间最初发起了出离心的时候，对于可厌法观察思维，那么你这个厌离心逐渐的增强，最后达到这个生生厌离的这个地步呢，然后你发出了说我要出离三界的决心，最初发出了这个决心呢，要出离三界。于能成办真实理义，如实了之，有圣功德。能成办真实理义，这个真实理义呢，就是讲诸法实相的真如。那么能成就是能证悟真理，叫做能成。能办就是能证悟真如的方便，能成能办。所以能成办真实理义，如实了之，有圣功德。或者从自较量的学习，限量的观察，比量的推想的学习了之，或者是从修习止观中有所体悟，能成办真实理义呢，是有特殊功德的，有殊胜的功德。而创去入， 啊，从厌离了三界及心现真如啊，于是心中发出了要出离三界的出离心，啊，要去向涅槃的去入心。这个创就是最初发心的意思，啊，明出发处，这个就是出发心处，称为出发处。刚刚讲这个创去入的时候呢，说要从厌离三界跟心现真如。其实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都要从厌离跟心现这两个地方开始。啊，你说要去极乐世界，一定要厌离娑婆，心现极乐，对不对？那你说要修禅定，希望能够得到禅定，你一定要厌离欲界，啊，心现禅定，禅天的功德。那么他这边讲到生生厌离，所以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厌离这个杂染的三界。好，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厌离这个杂染的三界。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来这边上课听法，啊，这是你一个最初想要出离三界的学习的阶段嘛，对不对？那你说有朋友来就不来听课了，那你说你这个叫有出离心吗？没有吧，对不对？或者有一个事情就不听课了，那你说这个叫有出离心吗？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要说强调说我有出离，我学了很多，不是这个地方，从小地方就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出离心。我们在法云寺的时候，师父就经常给我们考试，考试不是说问你什么问题，就是给你一些境界，啊，看你怎么反应，啊，也是搞得你哇哇叫，啊，这就是测验你到底你的有没有出离心，你到底是为了法而出家，你是为了什么出家，你能不能忍耐。所以呢，一定要从厌离跟心现。我们心现比较容易，啊，成佛很好，对吧？那个《红楼梦》里头写好了歌嘛，对不对？人人都说神仙好，哎，只是娇妻忘不了，是不是？所以心现一个东西很简单，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厌离？厌离心有没有出来？这个很重要。而学佛的第一步就是厌离，要从厌离三界开始。他没有厌离心，其实都不用谈，都不用谈。好，这个是明出发处。六者非出发处者，为已去入普特伽罗现成熟时，常不舍离诸佛菩萨诸明了处，转转明了，由此成熟，转转增进。好，非出发处者就是不是出发心的友情。啊，他已经发心了，然后呢，有经过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友情，好，是非出发处者，为已去入普特伽罗。啊，这边讲已去入呢，就是已经证悟出欢喜地的菩萨是已去入，啊，就是已经是圣人了。现成熟时，啊，就是他已经由凡夫的修行一大阿僧祇劫，而成熟悟入了真如实相了，所以叫现成熟时。常不舍离诸佛菩萨，菩萨，圣位的菩萨，他见到的时候，他就证悟一份法身。那么他继续的修道，好，每往上提升一地，就多证悟一份法身。但是只要他见到证悟一份法身以后呢，那么他就生在佛国的世界，哦，就到佛国世界去了，享受清净的佛土乐。并且呢，跟诸菩萨一起，啊，见佛闻法。同时呢，跟诸菩萨一起的什么呢？示现普度众生，而受用这个大圣的法乐，所以叫做常不舍离诸佛菩萨。诸明了处，转转明了。诸明了处呢，就是五明，啊，也就是泛指是一切世间出世间的法。那么菩萨都要广学，啊，都要广学。那么因为这样的学习呢，菩萨的智慧呢也就越来的越明了了，叫做诸明了处，转转明了，由此成熟，转转增进。由于广学诸明了处呢， 智慧增强呢，他又从初地成熟到了二地，啊，二地成熟到了三地，这样辗转辗转的地地增进，啊，辗转进步，叫做由此成熟辗转增进，啊，那么这是非初发处者的相貌。所以第五项初发处者跟第六项的非初发处者是一组，啊，一组对比。七者，远亲近者，未由懈怠，或由为缘，经极长时，或经多生，或经多劫，方能亲近。啊，远亲近者，就是呢，这个修行人呢，离成就亲近呢，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叫做远亲近者。这亲近有两个解释，啊，一个解释呢，就是在圣解行地的菩萨，啊，也就是这个梵位的菩萨，那么他是不亲近的，啊，他是不亲近的。那么他修行呢，到了初地的尽圣意要地呢以上，啊，也就是得到了根本无分别智的圣位菩萨的时候呢，有了无漏的智慧，那么这个时候称他为亲近。啊，由凡位的不亲近到圣位的亲近，这是一个解释亲近。那么第二个解释亲近呢，就是成佛了以后，啊，才名亲近。那么没有成佛以前呢，称为不亲近。啊，所以有这两种解释，亲近跟不亲近。未由懈怠或由为缘，啊，懈怠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贪睡，喜欢玩乐，懒惰，这等等的因缘呢，使你心中对于善法呢不能彻力精进，就叫懈怠。比如说哦，台风要来了，虽然还没刮台风，哦，但是呢想想，哎呀，还是不要去听法了，哦，这个就叫懈怠。为缘就是能障碍成就清净的因缘，哦，那么由于懈怠或是由于为缘呢，经极长时，啊，要经历极长的时间，或经多生，啊，要经过很多的生死，或经多劫，劫也是很长的时间的单位，啊，要经过很多劫的时间方能清净，那么他才能成就清净，意思就是说他离清净还很远。那么顿轮记呢，圆策法师说呢，实性位以前是远清净，啊，以后是近清净。今天有发讲义吗？哈，看一下那个图十五的表。啊，今天不解释这个表，只是让你们看一下，看那个凡圣的别的凡。啊，凡这边过来，往右边看有第一阿僧祇劫下品成熟。啊，再往这边看四十一位别有十住、刮胡含十性、十行、十回向。那这边讲的实性呢，就是在十住里头的初住，啊，经论里头有不同的分位别，那么在唯识是用四十一位别，啊，所以呢就把实性位呢放到十住里头的初住发心住里面。所以圆策法师说，实性位以前是远亲近，那么实性位以后呢就是近亲近，所以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时候呢就叫做近亲近了，啊。那么如果是这么讲的话呢，就是应该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亲近的第一个解释啊，以初地啊以上为亲近，以圣人为亲近，啊。所以在唯识论里中呢，实性位是包含在初住、发心住内的，实住、实行、实回向，他们叫它三贤位，啊，三贤。那实性位之前的凡位呢，就是远亲近。如果进入了三贤位呢，就是近亲近了。那么到了三贤位的时候呢，这是第一大阿僧祇劫，是从三贤位才开始算。啊，所以如果我们还没进入三贤位的时候呢，就还没有资格算第一大阿僧祇劫。所以到了初地的时候呢，就会由三贤位的贤位进入到圣位，这个时候就是亲近位了。啊，这是圆策法师的解释。八者，近亲近者，当知一切与此相违。近亲近呢，就是修行人他经过彻力精进的修行呢，他又没有特别障碍亲近的因缘，所以他进步了。 这个时候他离成就清净的时间就比较接近了。瑜伽师地论呢，它里头有解释呢，叫做远清净意要跟近清净意要。照这个解释的时候呢，他说远清净意要呢是安住下品及中品成熟者所有的意要。看一下这个图表十五，好，讲那个时间别。啊，时间别你看下来呢，第一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呢，叫做下品成熟，啊，就是还是梵位的时候，第一大阿僧祇劫是下品成熟。到了第二阿僧祇劫的时候呢，叫做中品成熟。这个时候呢，它是从初地到七地，啊，那么第三阿僧祇劫叫做上品成熟，就是八地、九地、十地。那么这边解释远清净意要呢，就是安住下品及中品成熟这所有的意要。那么就是呢，这个圣解行住的梵位菩萨，这是下品成熟。好，那么初地是七地的圣位菩萨，这个是中品成熟。啊，这些都是远清净。啊，就是你还没到达八地的无生法忍的时候，你都算远清净。那么近清净呢，近清净意要的近清净呢，就是指八地、九地、十地菩萨，这个叫做上品成熟，上品成熟。所以这样依照这个解释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成佛才叫清净，啊，就是刚刚讲清净的第二个解释，成佛才是清净的，啊，所以这个远清净、近清净有两种解释，啊，那么这个远清净跟近清净呢是一组，啊，这两个像是一组。久者加行者，未获得自胜毅力，猛力乐药欲为所依故，或不当来堕诸恶趣，或不现法他所击毁，于诸学处常勤护持，无间所作，因众所作。这个是加行者，啊。这第九种成熟方便呢，就是修加行，啊，由这个意要而起加行，啊，为为获得自胜毅力，猛力要欲为所依故，啊，这里的自胜毅力呢，指的是成就圣道，啊，是成就圣道，是自胜毅力，它在别的地方有别种解释，啊，猛力要欲是心中有强烈的意愿，是你心中有强烈的意愿，修行人心中有了强烈的意愿，想要自己成就圣道，啊，有了这种愿望为所依止，那么他就会努力修行，啊，这个是加行，这个是加行。我看那个《佛弟子传》里头讲，这个舍利佛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他们见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不是第一次见佛。在很久以前呢，在高见佛的时候呢，他们就见佛了。那个时候呢，他们都各自有很多的五百众弟子，啊，五百众就是代表很多的意思，他们有很多的徒众跟他们一起。那么他们去见高见佛呢，高见佛给他们说法，说法了以后呢，他那些徒众啊，就都得阿罗汉，都证阿罗汉了。好，但是呢，舍利佛跟目犍连没有证。啊，为什么没有证？不是说他们比较笨，他们根器比较差，是说他们在高见佛讲法之前，高见佛叫他的两个大弟子，啊，叫他的大弟子，啊，去跟大家讲法，上首弟子。那个大弟子跟大家讲法的时候，舍利佛尊者一看，说哇，真是有威仪，说，然后就说，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跟他一样。能够成为未来佛的大弟子，所以他发了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那么高见佛跟大家讲法，讲完法以后呢，啊，都证圣道，就他就没有证，那没有证呢，那么高见佛他就去高见佛前面说，我今天供养的这些呢，这些功德呢，都回向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能成为未来佛的大弟子，不知道能不能够达成，那高见佛就入定观察，然后就出来跟他讲说，可以的，未来有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你就是他的上首大弟子，这就是舍利佛尊者。那因为他有这个愿， 他就不能证阿罗汉，因为证阿罗汉要入灭，所以他就没有证阿罗汉。那么当佛的上首大弟子，你们知道要需要多少时间的栽培吗？要不猜猜看，当佛的上首大弟子要一大阿僧祇劫加上十万大劫的栽培才能成为佛的上首大弟子。所以只要佛的大弟子，好像这个舍利佛、目犍连、摩诃迦旃延、这种有名的须菩提，这些大弟子都是经过一大阿僧祇劫加上十万大劫的栽培，才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再出世圣道。都经过这么多时间的栽培，所以他们能够见佛闻法马上证圣道，好像很容易的事情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他们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栽培。所以要知道，那么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要有愿，我们讲信愿行，要有愿来导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这个愿，你想要成就要有这个愿望在前面。那你没有这个愿，没有这个愿，你碰到事情就不会什么去好好的做。有这个愿望，然后朝着这个愿望进行，所以要有愿望为依止。好，来修家行。那怎么修家行呢？或不当来堕诸恶趣，或不现法他所机会，于诸学处常勤护持。讲到这个于诸学处，就是持戒了。这边就是讲持戒。或不当来堕诸恶趣，这是恶道位，怕堕入三恶道去，怕将来堕到恶道呢，所以他要持戒来对治不善法，因为持戒的功德，他对治不善法，所以不做恶事就不会堕三恶道，所以叫做或不当来堕诸恶趣，或不现法他所机会，这个叫做恶名位，怕别人给他抹黑讲这个不好的名声，因为菩萨如果得到了恶名呢，就不能够接近众生来度化他们了。谁要去接近一个有恶名的菩萨呢？是不是？我们凡夫到底有没有眼睛能够看得到这个人到底是菩萨不是菩萨呢？都是冲着好名声嘛，好形象，是不是？所以菩萨怕得到恶名，这样不能够度化众生，所以他要持戒，于诸学处常勤护持，所以他持戒很精严，精进的守护他的戒律，这样子的话呢，他不堕三恶道，他不会得到恶名，因为他持戒精严。一般人不太敢去抹黑这个持戒清净的法师，因为他有很大的功德。从这边看的话，我们从上次讲到现在讲，这个持戒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各位居士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去学习戒法，因为这个是修学 佛法的基础，要修学戒法。于诸学处常勤护持，无间所作因众所作，刚刚讲持戒，那么这边呢就是修什么，修定跟修慧的修行止观的，无间所作因众所作。无间所作就是在一切时无有间断的相续的来修家行，叫做无间所作。因众所作呢，就是要非常周备的详尽的来修家行，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怎么修行，修的那个观法是什么，怎么修止，怎么修观，要把这些搞清楚，而且要很详尽的搞清楚。那么这样无间所作因众所作的修家行呢，那么很快就能得到止观的成就，得到圣道，这样子。那么这边讲到有恶名位跟恶道位，所以应该这一段讲的这个家行者呢，是应该是凡位的菩萨想要成就初地所修的家行，有意要而升起家行。圣位菩萨的话，他就不在乎这些事情，因为他绝对不会堕恶道，他也不怕恶名。使者意要者， 位于诸法正观察忍为所依故，于佛善说法毗那耶，不可引罗。于他所证，生生信解，信有功德为所依故，于三宝所，急于获得自义力所，生信无动。好，这是第十种成熟方便。修义要，好，这个是由行生信。前面是修家行者是什么呢？由这个义要而去起家行，这边是由家行而增加自己对于佛法的信心。位于诸法正观察忍为所依故，于佛善说法毗那耶，不可引夺。于他所证，生生信解。诸法呢，就是指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法为之诸法。正观察忍啊，就从闻思修慧修习止观啊，是正观察。忍呢，是修习止观进入暖顶忍识的四加行位。这个时候观慧的力量强大，对于所观境达到了忍可的阶段，叫做正观察忍。我们的正观察是没有到达忍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四加行位，我们只是大概是这样接受而已，但是对于法的信心是不够强的，我们没有到达忍位，到下忍都没有。暖位是进入下忍位，我们连下忍位都没有。所以呢，如果碰到这个心力比较强的外道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不再信佛了。正观察忍为所依故，修止观成就四加行的忍的境界为所依止。于佛善说法毗那耶，不可引夺。这个时候他内心的意要，对于佛所说的法即律，律就是那个毗那耶，就是律戒律，升起了强大的信心。这时候呢，其余的外面的力量都不能够改变他的信心。所以说于佛善说法毗那耶，不可引夺，不能够夺走他的信心，引导他到别的地方去。于他所证，生生信解。这个他指的是佛菩萨等圣人。于他所证，对于圣人所证悟的圣义地的境界生生信解。这个修行人他内心对于圣义地有深深的信心及解悟。信有功德为所依故，于三宝所呢，急于获得自义力所，深信无动。信有功德为所依故，对于佛所说的法跟律呢，跟戒律呢，和圣人所证的圣义地升起了信心，并且认为这个是有殊胜功德的。那么以这个为依止，于三宝所就是佛法僧宝了，急于获得自义力所，就是对于自己依法修行能证圣道这件事情呢，深信无动。他内心的意要是决定的相信，不再动摇。这个就是由加行而内心升起了深信的意要。这个加行者及意要者是一组，这样是一组。那么师父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提起了一件事，他就说，如果你不深入的研究教理，只是浅学的话，或者只是静坐修定，你是不能够深信无动的。教理就是浅学，或者你只是去静坐，你不能深信无动。那么师父在别的地方又讲到呢，说如果你只学教理，你不去修行，你不去静坐，你还是不能深信无动。所以这个修定跟学习教理和修观是互相怎么帮忙的，你要深入这两样都要学习。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强调说要学习佛法这件事情，是因为是说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状况来讲，并没有说叫各位不学止，不修定，是说你只有这么多时间，那么定这件事情呢是共外道的，佛不出世也有，可是呢观这一件事情，佛不出世就没有。那以这个因缘，所以说我们现在碰到了佛法，要努力的学习佛法，这样讲。 所以很多辟支佛，哦，辟支佛出世的时候，佛是不出世的。对，那如果他前世没有把这个官慧学好的话，他没有办法证圣道。就他前世官慧学好了，那么他后来他想要证圣道的时候，他只要学止，然后呢，他见到这个自然的环境，他那个官慧就起来了，无常观就起来了，无我观就起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证圣道。所以跟各位强调说，要学习佛法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依照顿轮记呢，前面第一项到第七项是自力成熟方便。好，第一项到第十项，对不起，第一项到第十项是自力成熟方便。那么下面的第十一项到十六项是利他成熟方便。好，前面一到十就是讲自力这一方面，那么下面十一到十六讲的是利他，菩萨的利他。十一者，财色受者，位于一切饮食等物，有匮乏者，施与一切饮食等物，或于随顺饮食等物有匮乏者，施与随顺饮食等物。这个是成熟方便的第十一项，财色受，啊，利用布施财物来摄受有情。位于一切饮食等物有匮乏者，施与一切饮食等物，就是对于这些生活困苦啊，缺乏饮食、衣服、卧具、医药、房舍等等这些资生具的友情呢，那么菩萨就布施给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或于随顺饮食等物有匮乏者，施与随顺饮食等物，啊，譬如珠宝。啊，种种的戏乐具，啊，你说还要布施珠宝给众生，还要布施这些玩具给众生吗？就是如果说菩萨觉得他有这个需求，然后你施予给他以后呢，不会增长他的恶行跟不善根，而能够饶益这个友情，让他比较容易化导的话呢，也布施这些东西给他。当然这也就包含了菩萨内身之物啊，就是菩萨的什么身体啊这些东西。佛施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啊，就是他不能证圣道，那么佛观察了以后知道这个人要证圣道，一定要什么，要住在皇宫里面，然后一定要用这个什么国王的东西，所以就跟国王借这些东西，好，去化导他，然后他很快三天就真升到了。所以每个友情状况不一样啊，所以看到这种他需要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他在圣道方面进步的，你就施予他啊。十二者，法摄受者，为或宣说正法，施诸友情，或开显正义，施诸友情啊。第十二项成受方便，用说法来摄受友情。为或宣说正法，施诸友情。好，菩萨学习正法之后呢，为友情宣讲禁律论等十二分教来利益友情，叫做宣说正法，施诸友情。或开显正义，施诸友情。好，为有人对于佛法如果有疑问或者有误解，好，菩萨也为他们开示佛法的正确的义理，解答他们的疑问，这样的法布施与友情，好，叫做开显正义，施诸友情。好，这个是法摄受，所以这财摄受呢跟法摄受友情呢是一组。好，那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做一组呢？因为财摄受友情的话，这个友情最多只能得到下品成熟，也就是你用财去摄受它，你的功德也只有得到下品成熟。可是你去用法摄受友情的时候呢，你先要把法搞懂嘛，对吧？所以呢，对菩萨自己来讲呢，就有机会成熟什么下品、中品、上品成熟。所以有这里头讲的二十七项里头有五项摄受法只能成熟下品成熟，就是不能成圣道。刚刚讲的财摄受就是其中一项，你只是用财物布施，用你的身体去布施是不能得圣道的，你要有法布施。那法布施之前，你要先学习佛法。所以这边呢，就是要强调学习法的殊胜， 他是胜于财布施的跟内身的布施。十三者，神通隐射者，畏惧神通者，哀悯有情故，或为有情意要清净，或为有情加行清净增上力故，视现种种神通变化，欲令有情见已闻已，于佛圣教或当获得意要清净，或当修行无倒加行，彼诸有情由此神变隐射心故，或有获得意要清净，或有修行无倒加行。好，这个是第十三项神通隐射成熟方便，以神通力来引导摄受有情。这是五种下品成熟里头的另外一个神通隐射。畏惧神通者，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先成就了四净律，修习禅定，成就了舍戒的四禅，又在呢四净律中呢修习神通，然后成就。好，要成就神通，一定要在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里头修，才能成就神通。成就无色界定的呢，不能够成就神通，啊，一定要在舍戒定。那么味道地定跟欲界定呢，也不能成就神通。成就神通者呢，他是通于凡圣二位。有修得神通者呢，必然是有禅定，啊，在禅定中修才会有神通。那么有禅定者呢，未必有神通。就这个人他成就了禅定，但他不见得有神通，因为他没有去修神通。所以一定是先成就禅定，那么在这个舍戒定中呢，再成就神通的功德，啊，再修神通的方法，然后得到神通。那么这边的神通呢，就是泛指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的五神通，啊，还有一个漏尽通、自内所证。那么菩萨如果就是只修习神通的话，啊，哀悯有情故，他见到有情在烦恼中生死流转而生起慈悲心，啊，怜悯这些有情，或为有情意要清净，希望能够帮助有情成就清净的信心，叫做意要清净，使有情心中有生信意要的信具足的功德，啊，或为有情加行清净，啊，希望有情能够努力修行而成就持戒具足、闻法具足、施舍具足、智慧具足的功德。增上力故，他心中的这个愿意帮助有情的力量很强大，为之增上力。视现种种神通变化，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视现种种的神通了。他来教化有情的方法呢，是显现各种神通变化，使有情心中调伏。哎，啊，例如不持戒的有情，他就显现神通，啊，什么带你到地狱去看。而他告诉你说，这就是不持戒的有情，犯了戒以后呢，到地狱去的样子。所以呢，有情看了以后畏惧，啊，就开始持戒，啊，离开恶行。所以他视现种种神通变化，欲令有情见已闻已，啊，希望有情见闻种种神通变化之后呢，于佛圣教或当获得意要清净，希望有情能够对于佛的教导呢，心中得到深信意要的清净心，啊，能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信心。或当修行无倒加行，啊，希望有情呢由此发起戒定慧闻思修的无颠倒的努力修行。那么彼诸有情呢，那些被菩萨引导摄受的有情呢，由此神变隐射心故，啊，他们见闻了菩萨的神通变化之后呢，他的内心就被菩萨引导摄受，啊，而有获得意要清净，啊，有的有情心中就升起了生信意要的清净心，或有修行无倒加行，那么就有的有情呢依佛的圣教发起努力修行，啊，这是菩萨利他的神通隐射。这个神通隐射呢，只能引起下品成熟，不能成就圣道，因为成就圣道主要是靠得到智慧来破除烦恼，哎，没有智慧你就永远不能得圣道，啊，得到圣道这叫中品成熟。所以呢，你不能得到圣道呢，就只是下品成熟而已。那么神通是依止禅定的力量，所以呢，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这五种神通呢，它是通于凡位跟圣位，它共外道的，所以外道也会有神通。那么只有佛法中的漏尽通是只有圣人才有，不共于外道的。 因为这边讲到了神通呢，那我们今天这边要多讲一下神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对神通很有兴趣，好，所以我们要讲一下。佛世的时候，有一个尊者，宾头卢尊者，大家听过吗？宾头卢尊者现在还没有入灭，在等未来佛出来。宾头卢尊者为什么不能入灭？因为在佛世的时候呢，有人拿了一个钵出来，说放到高处，谁有本事拿下来，显现神通拿下来就是他的。那那些外道也想得到，所以呢，就有人来跟那些比丘讲说：“哎，你们显现个神通拿下来，就代表我们胜外道嘛。”结果宾头卢尊者呢，就去跟那个目犍连讲说：“你神通第一，你去拿。”目犍连尊者说：“不不不，我不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宾头卢尊者就说：“那我来，就显现神通，就把钵拿下来了。”好，大家都喝彩，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回去见佛，佛说愚痴，不要那么激动，不要那么激动。佛说你愚痴，那么佛就惩罚他，不能入灭。你们就对我们来讲说不能入灭好像不是什么事情，可是你要知道对阿罗汉来讲不能入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OK， 所以他一直要等到未来佛再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惩罚。那为什么？就是以佛的教法里面呢，是不以神通为主，佛的教法是以智慧为主，以解脱为主，而不是以神通为主。外道也有神通。那同样，师父在法云寺的教法也是强调闻思修。法云寺强调修禅定，但是不强调修神通，不强调修神通，强调闻思修慧，因为这个是得到解脱的东西。所以师父安利的教法是闻思修，是静坐得禅定。好，比如说静坐得神通，是静坐得到禅定。好，闻思修慧也具足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修止观，得圣道。好，是这样子的安排，这是法云寺的教法，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你去看一看师父讲的。如果我们要来辩论师父到底有没有神通这件事情，是不必讨论。是为什么？我说没有吗？你要说有吗？我们都不能证明，对不对？师父已经入灭了。所以呢，就不必讨论这件事情。当你要找讨论，我也可以跟你讲很多。但是主要要观察。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各位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你们要养小孩的时候，小孩要养得好，你们是每天给他吃三餐呢，是每天给他吃零食？你们想一想。你们是给小孩子每天是正常吃三餐呢，是每天给他吃零食？对，当然是要给他吃正常吃三餐，偶尔给他点零食。学习佛法就是什么？吃三餐来张扬我们的慧命，搞神通就是什么？零食糖果，偶尔他不吃饭，你用神通给他点糖果引导他去吃饭，是可以，是可以的。好，但是呢，你天天给他吃这个东西，他身体要坏的，会伤害到他的法身慧命。所以呢，强调要修什么戒定慧，而不是强调修神通。那么再讲，神通不敌业力。好，大家应该都听过，释迦族被灭的时候，目犍连尊者起个慈悲心，把500释迦族射到他的钵里头，放到天上，这样子琉璃大王杀不到嘛。等到结束以后拿下来，500释迦族已经变成一堆血水。业力如此，神通敌不过业力。神通敌不过智慧。你如果去查法相词典，它有一个叫做举代 翠赌坡，举就是把东西举起来，带就是衣带，啊，翠赌坡就是 stupa， 就是佛塔的意思。这个是呢，玄奘法师写的《西域记》《大唐西域记》里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大概大家也听过，就是佛在天上讲法的时候呢，舍利佛尊者不在，目犍连尊者在，啊，佛是跟天人在一起。然后佛就说，去请目犍连，请目犍连去请舍利佛尊者来。所以目犍连就神足通嘛，唰，到了那个舍利佛尊者的那个房间去，就说佛请你过去。这个时候呢，舍利佛尊者正在补衣服，啊，补他的衣服。舍利佛尊者就说：“我衣服补好了就去。”啊，目犍连尊者比较性急，说：“哪还等到你把这个衣服补好就去？说你赶快跟我一起去。”舍利佛尊者说：“不不，我衣服补好再去。”目犍连尊者就有点不高兴，就说：“这样，你不去是不是？好，我把你这个整个房子带到天上去。好，运用神通把整个房子带到天上去。”舍利弗尊者就笑一笑，就说把衣带放到地上，说你要取我的房子，你连我这个衣带你都举不动，你这个衣带能够拿起来我就跟你走。好，目犍连就开始用他的神通要拿那个衣带，举到大地都在震动，这个衣带动不了，哎，这个衣带动不了。所以呢，目犍连尊者就很生气，就说啊，不管你了，我先回去了。好，他就用神足通回到天上去，一到天上一看，舍利弗尊者已经坐在那边，已经到那边了。目犍连就说：“奇怪，我神通第一的不是你了，啊。”那么就请问佛，那么佛说：“舍利弗的智慧有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对，你有很多大神通是没有错，但是他会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哎，他的智慧第一。”所以这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说了一句话：“今日方中方知啊，这个神通力啊不如智慧力。”哎，所以神通不如智慧。十四者，宣说正法者，位于获得自胜毅力，若无堪能，未说正法，半住令彼发生正行。若有堪能，未说正法，随顺令彼速正通会。这第十四项呢，宣说正法成熟方便，好，和神通隐射是一组。神通隐射呢，只能令有情呢于佛法生信心及发起加行，但是要得圣道呢，还是要靠闻法。所以这边要说宣说正法者，位于获得自胜毅力，对于想要得圣道成就殊胜功德的有情，这种友情呢分成两类。若无堪能，未说正法，半住令彼发生正行，这是一类友情。若无堪能，这种友情呢，他听闻正法以后呢，他能够升起信心，但是呢他不能够依法升起正行，他没有能力依法来修行。正法呢就是依照所听闻的佛法而修行，照着修行叫做正行。未说正法，如果是这一类友情的话呢，你要为他宣说佛法，啊，为他宣说正法，半住令彼发生正行。你为他宣说了佛法以后，因为他自己不能够依法修行，你要给他做伴，你要陪伴他，你要帮助他，和他共同修行，这样子呢，使他能够依法修正行，啊，叫做半住令彼发生正行，这是一类友情。若有堪能，未说正法，随顺令彼速正通会，啊，这是另一类友情。若有堪能，这一类友情闻法之后呢，自己能够随着听闻的佛法来修行。这个时候菩萨呢就要为说正法，要为他宣说正法，随顺令彼速正通会，啊，前面无堪能的友情呢，菩萨要跟他共同修行，这个时候你要指导他怎么修行，啊，他才能够发起正行。这种有堪能的友情呢，你要随顺他发起正行，这样使这类友情能够快速证得圣道通会，啊，通会就是无分别智，能使凡夫呢通到圣位，所以称为通会。所以对于有堪能的友情，你要随顺他一点，啊，这种人脾气强一点，你要随顺他一点。 做菩萨的，你就不要强力的指导他，你非要来依照我这一套，哎，你就善意的引导他，他现在要修止，你就随顺他修止，然后引导他修止，他现在要修观，你随顺他引导他来修观，最后能够很快的成就。所以这个代表呢，为什么讲了神通隐射跟这个是一组呢？就是神通只能成就下品成熟，但是呢，这一个你能够成就什么中品成熟跟上品成熟。十五者，隐秘说法者，位于婴儿智慧有情，隐覆广大甚深法意啊，甚深意法，未说粗浅亦可误入，亦为方便去入处法。啊，这边讲到第十五项的隐秘说法，是要为有情说法，但是要为有情说法呢，还有分类。啊，怎么分类呢？第一类是隐秘说法，位于婴儿智慧有情，啊，就是你现在呢，菩萨要度化的有情呢，他智慧不是很高，啊，智慧不高叫做婴儿智慧，就是智慧不足的意思。这里指的智慧是佛法中的智慧，不是指世间的智慧。很多人世间智慧很高，但是对于佛法中的智慧很低。可是我们一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说世间有所成就的人，他应该是智慧很高的，啊，都认为他应该是佛法的智慧也会很高，但是不见得是这样子。啊，隐覆广大甚深义法，广大甚深义法呢，在这里应该指的就是三圣圣道的真实义。啊，佛曾经说过，缘起甚深，啊，缘起的极灭性呢，覆甚深。啊，因为有情的智慧不足。你为他说这些甚深的法义，为他说三圣圣道的真实义呢，这个时候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呢，他反而会诽谤，啊，那么他诽谤以后造罪呢就不好了，所以呢隐覆不说。啊，从后面的论文知道呢，隐秘说法呢只能成就下品成熟，啊，不能成就圣道。啊，所以广大甚深法义呢在此就解说为三圣圣道的真实义。那你为他说什么呢？为说粗浅亦可误入，亦为方便去入处法。那么为这些婴儿智慧的友情说些什么法呢？为说粗浅，为他说一些浅显的道理啊，譬如人天善法啊，他比较容易接受。亦可误入啊，容易了解误入的道理啊，譬如讲解世间的无常啊，这个很容易观察啊，说世间的无常，然后让他观察，比较容易观察，他可以容易误入。哎，一下就讲无我，他比较不容易误入。亦为方便啊，容易做的善行啊，譬如说布施啊、持戒、修定啊，这些都是亦为方便，容易做。去入处法，这些法呢，有情容易接受，所以为他宣说以后呢，能够引领他们呢进入佛法，栽培善根，所以是去入处法。啊，所以为这一类有情说简单的佛法。十六者，闲了说法者，啊，位于广大智慧有情。以善误入圣教理者，为其开示广大甚深道理处法。第十六项成熟方面是闲了说法，位于广大智慧有情啊，就是对于有广大智慧的有情呢，以善误入圣教理者，这个善是能的意思啊。广大智慧的有情就是已经能够误入圣教理的有情，啊，不是说他已经能够已经误入了，是说他已经有能力接受这一类的教法的友情。那么这边讲的误入是解悟的意思啊，不是证悟，是解悟啊。他有能力学习佛法甚深的道理啊，如果有不能了解接受处呢，他也会仰托啊，我们前面讲过的佛的智慧高啊，认为自己的智慧不足，所以不能够了解甚深的教理，他不会去诽谤生罪啊，这一类友情他不会诽谤生罪。那么你为他什么？为其开示广大甚深道理处法，这样的友情就可以为他开显示现三圣圣道的甚深道理，那么他听法之后就可以依法修行，证悟真理，解脱烦恼。这隐秘说法跟闲了说法呢是一组，有人会这样解释说，这两种说法呢会用解深密经的三十判教来解释，说三十判教中的第二十说一切法空的道理的隐秘相说法来解释说隐秘说法啊。那么呢第三十叫唯识中道呢是闲了说法啊，来解释后面的这个闲了说法，他会这样解释 那么为什么我不同意这样解释呢？因为在解释秘经里头讲的第二十教一切法空的隐秘向来说法呢，是为五世具足的众生讲的，不是婴儿智慧的有情讲的。五世具足的众生呢，就是说他只要一听你讲一切法空，他就能够了解你说的是三自性，而不会误认为说你说的是断灭相。所以呢，是立根的五世具足的有情，可是我们前面讲的隐秘说法是为婴儿智慧的有情，所以这边对不上，所以不能够在这边引用解释密经的三十判教来解说这个隐了那个隐秘说法跟先了说法。所以第十一项呢，财色受开始到这第十六项先了说法是利他成熟方便。那么下面十七项到二十二项啊，根据顿轮记呢，又是自利成熟方便。十七者，下品加行者，为若远离无间加行及因众加行。这第十七项呢，成熟方便是下品加行啊。前面第九项加行成熟方便说要无间加行跟因众加行，啊，现在你修行呢又不能够无间加行，也不能因众加行呢，那么这样的程度的加行就叫做下品加行。那么这样的下品加行呢，也只能够有下品成熟，不能得圣道。远离无间加行，好，这个是初学者的通病了。好，远离无间加行，一开始我们接触佛法的时候都会很勇猛，都会发个很勇猛的心，然后他发愿啊，我要努力修行，我要努力修行，我每天要大悲咒108遍，而且呢这108遍是一次念完，坐到那边念完108遍，啊，念几天以后呢就什么啊，108遍太长了啊，21遍就好了，哎，然后呢我有空的时候啊，随顺念21遍，再过几天，啊，21遍太长了，啊，11遍就好了，啊，再几天，哎，7遍也不错，对吧？啊，再一阵子，哎，欠太多没念了，哎，干脆算了吧，不念了，啊，这个叫远离无间加行。然后呢，远离因众加行，啊，因众加行就是要详尽努力的学修学，啊，这边呢，它不是这样。他远离因众加行，他学唯识啊，学了几天，哎，道理还没搞清楚，就听别人讲唯识不究竟，啊，唯识不究竟不学了，啊，学中观究竟了，啊，中观学几天，别人说，哎，大圣非佛说，啊，中观是大圣法，啊，这不是佛说的，不学了，改学小圣，对吧？小圣学几天，别人就讲，哎，你是有解无行呐，啊，什么没有用的。有解无行啊，不要学佛法了，我去学禅啊，行禅。结果嘛，教理就学得浅浅的，可是好像什么都学了哈，唯识也学了嘛，对吧？中观也学了，小圣也学了，什么都懂，都能讲几句啊。这样最好做什么？做大法师，啊，出去什么都能讲，哎，唯识我也能讲，哎，中观也能讲，小圣也能说，还能带禅，哎，做大法师弘法利生。反正现在友情也就是这样。也不愿意深入学习嘛，对吧？正好大家混一混，哎，说法者就说，哎，我是隐秘说法，哎，那么听法者就是什么，我是自在参加啊，不再得圣道，哎，能不能了解，好，随缘了，随缘了，就这样。这个就是远离无间加行，远离因众加行，就是下品成熟。十八者，中品加行者，为或远离无间加行，或复远离因众，余二加行随缺一种。这第十八项是中品加行成熟方便。为或远离无间加行，啊，修行人没有能够不间断努力的修学，但是他能长期累积，啊，慢慢的将佛法的道理贯通，修习直观，啊，这可以呢慢慢成熟中品加行。或复远离因众，修习的人呢虽然学的不是那么周备详尽，但是他不间断的努力学习，也算是中品加行。好，于二加行随缺一种，这无间加行或因众加行中呢，它只具足一种，缺乏另外一种。好，这样算是中品加行。十九者，上品加行者，为无间加行及因众加行二句相应。好，这是第十九项上品加行，为无间加行及因众加行二句相应。好，这个修行人呢，他又能不间断的修加行，又能够很周备、很详尽的来修学。这两种修加行呢，它都具足，啊，是属于上品加行。 就这第十七、十八、十九的下品家禽、中品家禽跟上品家禽呢，这是一组。二十者，听闻者，位于佛语，声声信解，精勤听闻、受持、读诵契经等法。好，这是第二十项成熟方面，听闻佛法，听法是很好的。位于佛语，声声信解，就是这个佛教徒呢喜欢听闻佛法，栽培了善根，对于佛的教法呢有了深切的信心及了解，然后呢他精勤听闻，他精进努力的听闻佛的法语，像我们同学对不对，上课录了录音带啊，回去也听，又去听录音，多听几遍嘛，在身边听，叫做精勤听闻，好不好？好。受持啊，他不但听闻，精勤听闻，他还能够领受佛法的义理，啊，法师讲的什么，他能了解，而且他还能认持铭记不忘，这个义理呢，他还能时时记到。读诵契经等法，啊，读是阅读的意思，诵是背诵，啊，他还能够阅读，经论，还能够背诵佛说的契合真理的经典，啊，他有这个功夫。好，佛自动的戒律他也能念，圣弟子阐述的论点他也能背，经律论，哦，他不但能读还能背，这个是属于听闻，属于闻会，哦，这个听闻就是常识修习呢，还是什么下品成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做法，你一直这样做你不能成圣道，哦，所以我们时常听说，哎，某某人能背诵法华经啊，你觉得他真了不起，能背法华经，这还得了，哇，不得了，这是下品成熟，不能得圣道。还有人教导人说，诵经就是直直的诵去就好，都不要想，哎，你就这样子一直念念念念念，不要思维，久了以后你自然就能明了了，啊，这个跟瑜伽师地论的教法就不合了，这个叫下品成熟，又不能得圣道，啊，没有这回事情，你念一念就能明了了，要学习他的义理。还有人每天诵经，哎，诵了二十年都不间断，哦，每天诵大般若经二十年不间断，了不起吧，了不起，文会下品成熟，不能成圣道，没什么了不起。还有人跟我说，啊，我每天听法就好了，每天都有听，我相信就好了嘛，法师你们讲我相信就好了嘛，我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那根据本文，哎，也就是停在文会下品成熟，不能成圣道，因为你不明白为什么佛要那么说，你不明白经中的道理是在讲什么，你只是相信，相信没用啊。所谓深信，是因为你了解了道理，你才能升起真正的信心啊，对不对？像色大圣论，色大圣论的所之一就是要建立阿赖耶识，哎，你们有人来上嘛，对不对？为什么学所之一？你说我就相信阿赖耶识就好了嘛，你说有阿赖耶识我接受就是了嘛，他那边为什么要去讲那么多？所之一啊，就是训练你的思维力啊，他中间就跟你变来变去，辩驳很多，就是告诉你怎么思维啊，你不是不会思维吗？不会思维就是要学所之一嘛，他就是告诉你怎么思维嘛，对不对？你们瑜伽师地论有学吧，卷六卷七不如理作义，哎，你说我学如理作义就好了嘛，我干嘛学不如理作义？你为什么不学不如理作义？不如理作义就是告诉你外道的十六种议论，它中间也是什么变来变去，训练你的思维力嘛，训练你怎么样来判别什么是正论，什么是什么议论嘛，什么是如理思维，什么是不如理思维嘛，对不对？所以非学不可，因为学了以后你才会思维啊，要不然你就只能听闻啊，听闻永远是下品成熟，不能成圣道，是很好，但是它不能成圣道，因为你没有去思维，哎，所以要学，学怎么思维。所以下面二十一者，思维者，为居远离，乐思维法，推度其意，结了决定，啊，这是第二十一种方面，思维，为居远离，居就是居处，啊，居住的处所，身有身的居住，居处，啊， 要怎么样呢？要远离馈闹，到极尽处。并且呢，对于所用的资生具呢，不要太执着。有什么用什么。像我们上次讲的，吃饭给你吃好的你就吃好的，给你吃差的你就吃差的，你不要挑。不要说哎呀好的，哎呦我没那功德吃啊，不，你就好好吃就是了，对吧？差的你也不要什么嫌它不好，就好好吃。有什么用什么。可是我们一般人呢容易生贪心，所以呢用差一点的比较好。说老实话，用差一点的比较好，因为我们容易生贪心嘛，给你好的你就想要更好的，所以就用边际莴苣啊，差一点。这个是身远离，这是身远离。第二个呢，心的居处呢也要远离啊，心要远离什么呢？远离贪嗔痴。心要远离什么？远离我们上次讲的八种恶寻思，欲会害、亲理寻思、国土寻思、不实寻思、轻蔑寻思、家事寻思，远离八种恶寻思，这是心远离。这个身心远离呢，是为了什么呢？要能够专精思维，所以他说要居远离。那你说我们现在有远离吗？现在的寺院是极尽处吗？我们的思想，大家共住在一起，我们的思想能够和合吗？是都要有，大家出家人都是为了修圣道吗？然后寺院里都装了电话，装了电脑，啊，网络一接上，你还什么？你还能够心远离吗？每天上网的时间都不够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古代的人，古代的人说法，佛说法以后，弟子听了以后就去思维，深入思维。他没有说哎，我拿个录音机录下来，或者是佛一讲赶快抄，没有，他就是听了，听了以后就去深入思维这个佛法的意义，他不懂就去请教佛再思维，然后呢就会有成效出来。现在不一样，现在什么录音机赶快录，对吧？录下来怎么样？回去听，哎，说好吗？很好。说不好吗？也不好。为什么？所以上课呢不要太专心，对不对？所以呢也不必来上课了，反正别人有录跟缘起来听一听就好了，是不是？其实我们以前在法云寺上课的时候，一开始师父讲瑜伽师地论，他的本来的打算是不要录音的，是不要录音的，也不拍那个 DVD 啊，也不拍的啊。但是我师兄坚持他一定要录，一定要拍，当然利益大众啊，现在大家很高兴，这样的还有这个留存下来。从这个观点看是不错，从另一个观点看，所以法云寺现在没出圣人，不是吗？对不对？因为什么？当你要录音的时候，当你要拍 DVD 的时候，师父讲法就要考虑了，有的话能说，有的话不能说，是不是？有的话传出去不得了，是吧？所以他叫减责。那本来我们应该学到很多的教训，就不能说了，是不是？所以有利有弊。好，现在的这种录音是有利有弊。但是我看是弊多于利。因为如果师父走了还有一个圣人出来的话，那就不同，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没培养出个圣人那怎么办呢？所以心远离，身心远离叫做居远离。乐思维法，心远离了烦恼及恶寻思，但是不是不寻思，要欢喜思维法意，叫乐思维法。推度其意，怎么思维法意呢？就是在语言文字的教法中呢，推求度量其中的含义。前面解释世间即生真实时，我们说过要什么思维、筹量、观察，对吧？也就是要用思心所跟慧心所来做寻思行、做视察行，叫做推度其意。结了决定，这是思维的结果，由结了而决定。结了呢有三个阶段，这边这个上面有写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解了呢，是与所知事作意发物啊。这个所知事呢，就是你要思维的法，叫做所知事。作意呢，就是你的心中要专一的注意。发物呢，就是开始解悟。发是开始，就是悟是解悟。也就是说，你的心要专心注意的思维教法，而开始能够深入的领悟啊其中的意义。啊，这个就是什么乐思维法。就是我们这里有讲的乐思维法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解了呢，是既发悟已，方便寻求。啊，有了初步的悟解以后呢，要再继续的思维思量推察，啊，是方便寻求。啊，这个就是推度其意。啊，就是推度其意。第三个阶段的解了呢，是求已决定。啊，经过长期不间断的仔细审慎的寻求以后呢，这时候你心中得到了决定的认可，啊，也就是解了决定，啊，就是解了决定了。那么由这三个解了的阶段而决定呢，这个叫做思维，啊，这个叫做思维。哎，我们把这个修习者也讲了吧。二十二者，修习者，位于直举舍相，正审观察为先，身心心要修直举舍。啊，这是第二十二相成熟方便，是修习。位于直举舍相，啊，这直举舍相就是修定的意思。止相，止相就是你在修定的时候呢，选定一个清净的所缘境。啊，这个清净的所缘境很重要，因为有的所缘境是不清净的，你缘在那种境界，事实上你的心会浮动。啊，那么将这个清净的所缘境相呢，显现在你的心中。啊，你的心就安住在这个影像上面，怎么样？铭记不忘。啊，心中只是思维这个所缘镜像，这样的思维就是念心所啊。你的心中就是念这个所缘镜像，啊，不要做分别作意，啊，不要去做刚刚讲思维的那种作意，是用念心所来念这个所缘镜像，这个叫止相。这样安住其心呢，你的心就会渐渐的寂静下来，啊，你的心的专注力啊也会增加。你心的专注力也会增加，这个叫做止相。什么时候修止呢？就是你的心在调举的时候，啊，或者是你觉得心将要调举了，就是你的心要浮动的时候，哎，你觉得你的心要浮动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强迫将你的心安住在所缘境上面修止。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修观的时候呢，你不能专注，啊，总是有什么八种恶寻思现前。你在思维我观的时候，想一想，就想到哎，昨天去阳明山玩还不错，对不对？跑到那边去了，这个就是什么？修观的时候不能专注，这个时候你就停止修观了，什么？修止，把你的心住在清净所缘境上面，让它寂静下来。好，这个叫做止相。第二个举相，举相是在修定的时候呢，心的明了性降低了，心的明了性降低呢，慢慢就开始昏沉，啊，就你心就开始黑暗了。这个时候你要修举，要修举。怎么修举呢？就是选定一种静妙相啊，譬如说念佛，啊，念佛的光明相好，或者是思维法义，啊，这个都是静妙相，或者你取光明相，啊，心原念这个静妙相呢，就能够策立我们的心从沉默中出来，恢复明了性。如果这时候还是不能够恢复的话，就怎么样，站起来走一走，啊，惊醒，用行禅代替坐禅，这样子让那个心从沉默里头出来。如果已经沉默了，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要不然的话他就继续下去就要睡着了，好，就要睡眠了，要恢复明了性，这是举相。那第三个是舍相，舍相就是你修定了一段时间，你用的方法很好，啊，这时候呢，你的心达到了什么呢？心中是明明了了的状况。好，它明明了了呢，但是它又很寂静。好，明静住啊，在这个所缘境上面能够明静住，那你不需要用力。哎，一开始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呢，会用力，你要强迫你的心在那边，这叫用力。可是你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不要用力，你不要动它，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在那个所缘境上面，就是明明了了的在那个所缘境上面。哎。然后呢，他任运而转，哎，这个时候呢，他的心的堪能性很好，这种心就能够修止观，好，能够去修止观，堪能性很好。 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动它，你不要说，哎，我既然这样子了，我再给它用点力，不能，你一旦用力的话，又出来了。好，就是这个是舍相。那么这在修定的时候，知具舍三相，你要随顺你当时的状况来运用它。好，你的心要沉默的时候，你就思维静妙相来修举，对吧？心中如果要调举，你就要修止来专注你的所缘境，好，让你的心能够什么寂静下来。好，心调整好了，舍相的时候呢，好，你就什么保持这个舍相，啊，或者是来修观，这样子。正审观察为先，啊，这句话有两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就是只是讲修定这件事情，啊，就是呢，我们随时要观察这一念心的状况。我这一念心现在是在昏沉，还是在调举，还是在明镜住？你要能够知道，先由观察而采取相应的知居舍来调心，这是正观察，也称为正知。啊，心原念在那个所缘境上面，你想要原念那个所缘境上，明明白白的原在上面的时候，这个是正念。那你能同时你有一个正知，能知道你的心是不是跑掉了？啊，所以你大概如果刚开始修止的时候，你要过一段时间就要去注意一下你的心有没有跑掉，要不然你跑掉你都不知道。你这样练习久了以后，你那个知那个正知的力量就会在那个地方，它就会探测你的心原念在那边，它同时知道说你的心是原念在那个所缘境上面的，这是一个正念，一个正知。那么这种观察很维系，所以叫做审观察。好，这只是讲在修定的状况。那第二种解释呢，是先观察诸法实相，根据佛的教法去观察，好，是正观察。观察时呢，专精思维是审观察。啊，观察着诸法实相完了之后呢，就依照你观察的这个相作为你修定的所缘境，叫做正审观察为先。啊，这是第二种解释，就是在修止观了。身心心要修止居舍，因为知道修行的好处呢，所以心中有意愿来修行，所以要身心心要，心中欢喜的修止居舍。啊，这是修行，这欢喜心很重要。你不欢喜，你去那边坐一坐，你会觉得很痛苦。你心里欢喜，你有那个意愿，你就会愿意好好的去修行，又容易相应。十月初你们有禅食吗？对不对？我建议各位在修禅食的去参加之前，先去听一听师父讲解的止观大义啊，两卷的那种，上下两卷的。因为大部分去参加禅食，出去参加禅食的人问的问题，在那个止观大义里头都会讲解了，都会给你回答了。所以呢，你大概知道了以后，你大概也知道怎么做禅了，你到里头去才容易相信成功。要先做功课，你如果不做功课，你就到那边去，你也不知道怎么做，你到那边就是浪费时间，对不对？所以先花个时间把它大概做禅怎么样做，怎么能搞清楚，在家最好实习一下，然后到那边去好好的做，哎，那么有问题再去请教法师。要不然不要每次都是到最后一问都是问那些初级问题，啊，都是什么止观大义都回答过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要先做功课，这是负责的态度。OK， 啊，这个是修习。那么这二十项到二十二项的文思修呢，是一组， okay， 是一组。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又没什么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说是有神通的，都未必有神通，至少我还没看到一个有神通的。说有禅定的吗？也未必有禅定，至少我还没看到一个有禅定的。你要去检验，学习了佛法要用，不是就听了就算了。你要根据学的经论去检验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人说他有神通，他是不是有神通？什么叫神通？对不对？ 神通是要修得了禅定的人才会有。得了禅定的人的是什么样的相貌？得了禅定的人就是什么？以后要升禅天的人。禅天的人喜欢来跟我们一起作伴吗？所以他得了禅定，他喜欢去哪里？他喜欢去山里住嘛。佛出家了以后，他要修禅定的时候，他去哪里？去那个深树林里头去找那些人嘛，去学禅定嘛。他没有说我在城市里找个人学禅定，没这回事情。所以得了禅定的人，他愿意到里头去，山里头去，愿意自己住。他一些跟他作伴的人，他也希望是有禅定的人。得了二禅以上的人不说话的。这个相貌，所以要去什么？你要去检定，学了经论以后，你要去检定这个人是不是有禅定，这个人是不是有神通，对吧？你根据了经论学了以后，你去检定就很容易知道了。有的时候经常是什么？是误会啊。譬如说我当住持的时候，经常你们台湾发生的事情，可能你们班上人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就又有好心人打电话来跟我讲嘛，发生什么事，帮帮帮帮帮，谁家发生什么事，谁家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哪家夫妻情感不太好，哪家又吵架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每天要听，这就是做住持的什么辛苦，但是呢，也是你的责任，得听嘛，对不对？听了以后到台湾来碰到这个居士，哦，他跟他太吵架了，你又不能跟他说你跟你太太吵架，是不是？可是你看他又很愁苦。怎么办呢？就在跟他讲话当中就带一笔嘛，点一下嘛。家庭要保持和乐，是不是？那居士一听，哦，不得了，法师你怎么知道我们家里有个事情？你一定是有神通。我没神通啊，我在美国我就知道你家里有事情了，对不对？那你们都说不可能，怎么会有人跟别人讲？怎么不可能？很多事情我在美国都知道了。所以有很多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还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哎，我们自己的心，因为我们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容易跟这些东西相应。佛讲的是业力来决定一切，不是什么我们做个法搞个神通。今天讲过神通不敌业力，是这样子。所以好好的把心放到什么学法上面，把法搞清楚，有了智慧你就不会被别人愚弄，有了智慧就不会被愚弄。那么过去就过去了，也不必来找我解释，说很多事情不必解释。法云寺最好的一项就是什么？犯错以后不必解释，改正就好。改正就好，犯了错改正就好。但是不改正，三次不改正就末禀，不改正就末禀了。改正就好，把思想改过来，错误的思想改过来就可以了。好吧，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